怎么说再见。 听到的一首歌曲叫做《如果还有明天》，这个歌呢是一首台湾的流行歌曲哈，原唱是薛岳，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王啸坤的演唱版本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您关注九九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和我进行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。另外我们疯狂特购下面的购物商城已经开通了，点击逛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，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。接下来是范玮琪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《小王子》。 小小盒子里面写一写每一个

听到这首歌来自飞儿乐团的 Lady 啊，这个歌非常的好听哈，并且呢我们都知道飞儿乐团的主唱叫张文婷呢，她有一个朋友叫 Lady 啊，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的女孩，却因为在感情上的失败而变得消极和极端。那作为好朋友呢，张文婷就想安慰她，同时也是为了安慰那些走进困局而出不来的那些人，于是呢就创作了这首歌，也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能够感觉到有梦想的伟大之处，所以说你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抱有希望，不要千万不要萎靡不振。 看多少冒险的故事没停止，和那段困惑还放肆，求解和遗憾都是就像脆弱的白纸，接受是成长的一件事，未来是紧紧握在手中的坚持，汗水和迷失最后累积成了果实，梦想是我们勇敢疯狂去支持，那都是最好的事。 这一首歌来自吴思贤和范玮琪对唱的一首歌《最好的事》，就像歌词当中所说的，拥抱青春往往最需要本事，爱从失去以后才会记得原来的样子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女生的歌，林淑荣的《姑娘十八一朵花》。

九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记得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まもなく2万線に快速発航空行き普通電車が入りました。危ないですから各線の内側に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この電車は19分発の航空行きです。発車いたします。 准备好了吗？9月9号9:09两个人就要出发，不带行李也不带牵挂，向幸福车站出发。你看窗外呀，像不像一张又一张飞过了墨美的画，让我眼睛也舍不得眨，都因为有你陪伴。埃菲尔铁塔都因为恋人的约定才浪漫的啊，不管到哪，只要我身边有你就够了，就够了，就够了。幸福车站要两个人才能到达，要跟谁一起回答，说跟着我你就不怕。橱窗里那件白纱何时为我穿上了它，幸福车站没有王子骑着白马，只有真心的傻瓜在终点为你盖个家。风雨都吹不花，爱到有了白发。窗外呀，像不像一张又一张飞过了墨美的画，让我眼睛也舍不得眨，都因为有你陪伴。埃菲尔铁塔都因为恋人的约定才浪漫的啊，不管到哪，只要我身边有你就够了，就够了，就够了。幸福车站要两个人才能到达，要跟是一句回答，说跟着我你就不怕。橱窗里那件白纱何时为我穿上了它，幸福车站没有王子骑着白马，只有真心的傻瓜在终点为到有了白发。 You're still my love。 我是在马路那一路我你不得塞。 幸福车站要两个人才能到达，标杆是一句回答，说跟着我你就不怕。橱窗里那件白纱何时为我穿上了它，幸福车站没有王子骑着白马，只有真心的傻瓜在终点为你盖个家。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在2004年的时候呢，有一张专辑叫《北半球有欧德阳》。这张贴近潮流却不媚俗的专辑当中呢，融合了许多当红的曲风，不执着于任何的音乐类型，反而呢更是传达出了音乐的味道。那在2004年下半年的时候，这张专辑的一首歌曲《孤单北半球》占领了网络和翻版集锦碟的主要位置，成为了传唱的大热门。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《欧德阳的幸福车站》，也是《北半球有欧德阳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莫文蔚的《十二楼》。 秋凉。孩子离开了秋千，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。影剧般迷人，沸沸扬扬，像极了枪声打坐的道场。工作了一整天，只喝了一碗冷汤。嗯哦，只有爱让人心情舒畅。嗯哦，爱让人心着高昂。想做刺身半汤，等体温下降。坚持过吸烟对怀孕的影响，是谁在失落嚷嚷？日子像是道回墙，那他也没有回响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女友与夹着新的恋情终于疯狂。 极了枪声打坐的包场，工作了一整天，只喝了一碗冷汤。 到了一首歌，是来自莫文蔚的歌曲《十二楼》。这个歌呢是落在他的专辑《十二楼》的莫文蔚当中。你听这首歌，莫文蔚的那种中低音特别的内敛，给人一种特别舒适的感觉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好，我们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。我们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，张学友和郑中基两个人共同演唱的《左右为难》。 左手写他，右手写着爱，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。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？面对着爱人哪一个我该放开？一

我的心真的受伤 都应比噩梦清醒的表情。 声会被放四处打听，那声是飘零，那时间的幽灵穿越爱情，听哀嚎的声音上 所谓爱情，这难道是苏风声？